好，我哋一齐，我哋有个祈祷。好，亲爱嘅主，我哋去多谢你啊，因为你嘅话语系宝贵，我哋咧每一次细味咧你嘅说话嘅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真系有好多俾我哋咧深刻嘅提醒。愿主你帮助我哋，藉着你嘅道建立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咧系合乎主你心意。求主你带领我哋落嚟嘅时间，祈祷系奉耶稣嘅名字而求，阿门。好。咁啊，係啦，今日同大家去思考嘅題目就係一味就夠啦嚇，咁啊，咁當然，但係咩叫一味就夠咧，就值得思考啦。咁喺度咩叫一味就夠之先咧，首先咧同大家講一講叫，唔知大家聽過叫男人的浪漫未咧？聽過啊，有啲人聽過男人的浪漫，係啦，唉，真係好犀利啊啲人，就係咁啦，我有冇反應啊？咁啊，男人的浪漫係咩嚟嘅咧？咁啊，都要有啲人唔識嘅，不過香港咧就識噶啦。咁就係一個係啦，就係一個火腩飯嚇。咁呢個火腩飯咧，我就叫一個叫知足火腩飯嚇。咁啊，即係點解同一味就夠有關咧？因為咧，知足一味就夠啦嚇。我哋都學會知足一味就夠。不過咧，當講到呢個男人的浪漫呢個嘅時間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典故嘅，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即係咁啊，正常有啲人都覺得火腩冇乜特別啊。典故咧嚟自網上邊咧啊，點解咁流行咧？因為咧有個人咧寫咗一篇文章，就講到咧，即係食呢個火腩飯嘅時候咧啊，係一件男人嘅浪漫事。咁啊，讀少少俾大家聽下，睇下感唔感受得到啦嚇。OK， 咁啊，佢嗰個作者就咁講，佢話。每一次咧，我食完呢個一碟嘅火腩飯之後咧，我就知道我同我女朋友咧，即係已經唔係好夾啦。我女朋友已經唔能夠再明白到我，佢唔知道我喺茶餐廳裏邊所經歷過嘅係有幾多。佢問我食乜嘢，我真係唔知點答佢。我想像唔到點樣可以將一嚿嚿生嘅肉擺喺口裏邊。佢話其實每一嚿火腩。都经过熊熊的烈火，八度的高温，经过历练，经历过漫长的试炼，每一嚿的火腩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故事。好，跟住佢就话，我觉得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啊，呢个好似火腩咁样咧，其实系好特别嘅，就系因为佢揾到好多啱嘅伴侣，有豆腐啦，凉瓜啦。冬瓜、枝竹各有特色，找不到那么多知音人好像火腩一样。他说有时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茶餐厅里面吃火腩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这个世界没人能够明白我。我叫了一杯啤酒，我看不透，我很迷茫。当我离开这间茶餐厅的时候，我给钱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女士，她都叫了这个的火腩饭。我望住佢，佢望住我，我终于觉得有人明白我啦。我就含住泪水走出茶餐厅，头都冇回嘅就翻咗屋企啦。感唔感受到嗰种浪漫啊？因为讲紧一个男人咧，即系冇明白啲女士点解咁中意食佢鱼生啊？全部都生嘢吓，生勾勾嘅，即系咁中意食咧。个男人就话火腩正啊，吓热辣辣，感受嗰种嘅味道。即係都幾得意啊！即係男人有男人中意嘅浪漫嚇，不過咧更加重要，今日諗下就係呢個嘅知足火腩啦嚇，即係講緊知足就一味就夠嘅時候咧，講緊原來咧我哋人生裏邊咧都真係確實要諗下咩叫一味就夠咧嚇，特別咧我哋知道咧好多日本嘅餐飲業咧都係專做一樣主打嘅餸菜嘅啫嚇，佢哋咧即係唔使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菜式。只是集中做幾樣，特別是做一樣咧，佢哋最出名咧就夠啦。所以咧就即係茶餐廳嘅特色就係一味。但係我哋今天咧同大家去思考嘅聖經咧，就諗下啊，聖經裏邊成日都講到一味嘅，咁究竟我哋點去明白咧嚇？聖經裏邊咧講到好多段聖經都講到一味嘅一味嘅一味嘅一味嘅，但係呢個一味係咪代表咗一樣嘢嘅意思咧？啊，因為有時我哋讀聖經咧睇落去好似特別在第一句話，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有些人經常說，所以有客人來到你家，預備一味餸就可以了，不用這麼好招呼他。 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想一想，其实呢，一尾这个字，我想特别去到回应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里面呢，其实呢是这样的意思。客要一味的款待，其实那个中文标准译本就说，其实是代表尽力款待客旅的意思。圣经的新译本就说，客旅要热诚的款待。甚至乎在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里面说，就是 extend hospitality to strangers， 对一些的陌生人去施展扩展你的那种的款待，对别人的款待。所以今天呢，我们都希望呢，藉着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面呢，亚伯拉罕怎样去面对着这个款待的事情里面呢，我们都思考究竟我们对待别人，我们款待别人，接待别人，是不是一味送菜，还是我们是圣经里面讲的一味要热诚的招待呢？那我们一起呢去思考一下今天读的圣经。今天分呢两个重点，平时三个重点，今天要搭飛機了，所以要短少少，有少上船了，我们都要控制一下时间，是吧？两个重点，不过都是很长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十八章的一至到二节的上半节，他说耶和华在万里橡树那里向亚伯兰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所以刚才是亚伯拉罕，不是亚伯兰，因为已经转了名字，我们再说。我们稍微重温一下片段先。我们之前呢，因为我们一直在看创世纪，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第十七章的段落。是啦，十七章段落我们稍微重温一下先。十七章呢，我们上次就讲到呢，在亚伯兰呢99岁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就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们讲到就是，他由75岁一路离开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一路等到现在99岁的时间，神呢就终于呢将他和亚伯兰呢那份的约呢展露出来，而是邀请呢亚伯兰呢去签约。在个签约过程里面呢，特别亦都帮他改了名，叫做亚伯拉罕，撒来呢要变成撒拉。咁啊，呢一个段落里面呢，其实就正正好十七章就表达咗亚伯兰成为咗亚伯拉罕嘅时候一个人生嘅转捩点。而呢个转捩点里面，一方面就係耶和华同人去立一个同亚伯拉罕立一个咁特别嘅一个嘅约，係对佢呢，对佢嘅儿子呢，对佢嘅后代呢所立嘅约。但係另外一个重点里面都讲到，就係神係要求呢亚伯拉罕呢在神面前要作完全人，作完全人。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生命成长是有要求的。弟兄姊妹，原来神对每一个跟随他、认识他、愿意跟他立约的人都要他在生命里面有要求。即使亚伯拉罕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神已经以因他的信称他为义，但仍然是期望他在生命里面作一个完全人。所以今天神对我们同样都期待我们生命里面有所成长。这个就是在第十七章里面的段落。所以当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正正好就是回应神已经跟他立约了，已经做了一个割礼去确定他们愿意加入这个约里面的时候，去到第十八章打后就是有一个插曲，就是在生以撒之前一个插曲的段落，就是在第十八章这里去发生。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就是圣经很清楚描述，就是耶和华是主动出现的。十八章一节就说向亚伯拉罕显现。其实在创世纪里面的十二章七节同样出现过类似的人向他显现。跟着十七章一节，刚才我们讲立约的片段的时候，也都是向他显现。向他显现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被看见。即是神是主动来到亚伯拉罕面前给他见到他。因为你知道神在高高在上，在上面的宝座上面，但是神很明显现在临到他当中要给他见得到。因为我们就再思想多少少，怎样给他见得到，又怎样不给他见得到呢？就是这样，原来神就是主动临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而个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就是万里橡树， 啊，曼利橡樹的位置其實就是希伯倫的地方。啊，你看得到就是在十三章的十八節，就是亞伯蘭呢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倫的曼利的橡樹那裡居住，也在那裡呢為耶和華築了一座的壇。所以呢你看得到就是當亞伯拉罕來到這個迦南地的時候，他不知不覺他就選了這個希伯倫旁曼利這個橡樹旁邊裡面呢就成為一個他主要的聚居居住的地方。這個就是十三章十八節，同埋咧，佢都為神咧建咗一座壇，成為一個去敬拜神嘅地方。呢個係佢嘅家，呢個亦都係佢敬拜神嘅一個嘅地方。而去到第十四章十三節，亦都同人講話，佢話有一個人，有一個逃出來嘅人，告訴希伯來人亞伯蘭，亞伯蘭正住在亞摩利人曼利嘅橡樹那裏。所以十四章咧亦都好清楚講緊咧，佢嘅居住嘅地點就喺呢一個位置。喺地圖裏邊咧，你會見得到啦嚇，咁希伯倫咧就大約喺呢一個位置啦嚇，咁啊呢度就係下邊咧就係個死海啦嚇，死海嘅左邊嚇，即係西邊啦嚇，咁記得見到大約就係希伯倫嘅位置，所以你見得到咧，亞伯拉罕正正可就喺迦南美地裏邊咧呢一個嘅位置裏邊咧，去開始佢自己咧嗰個嘅生活，開始佢嘅事業，開始咧承受咧上帝一路咧對佢嘅生命嘅祝福，呢個就係嗰個地點。跟住我哋再要問就係喺呢一個段落裏邊咩人出現咧？嚇，呢度聖經話咧，其實係有三個人出現咗，有三個人出現咗。咁呢三個人係咩人咧？嚇，當你如果留心睇翻聖經裏邊嘅段落，喺十八章嘅十三節，同埋你睇就十九章第一節開始打開咧，你都會知道係邊三個人，即係耶和華同兩位嘅天使，耶和華同兩位嘅天使。不過呢度呢我好想你去留意一下嗰個經文嘅轉變嘅特點，就係喺十八章嘅第一節嘅時候，佢係話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咁你明啦，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而喺第十七章嘅時候都係耶和華向佢顯現啦。但去到第二節嘅時候就咩呀，亞伯拉罕舉目觀係咩呀，見有三個人喎。見有三個人喎，即係講緊咩咧？喺佢對面企喺度嘅就有三個人，而經文裏邊就話幫我聽，就係其實佢係唔知呢三個人係邊個嚟嘅，唔知你聽得明我講乜嘢啦嚇。佢一開始話耶和華就顯現啦，但係到去到第二節就講嘅時候，就係有三個人喺面前。佢唔係話耶和華喺面前，佢係有三個人喺面前，即係話咩咧？即是说现在在亚伯拉罕面前的这三个人其实他是不知道是哪个的。听得明白吗？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称呼对方我主，一种对客人的一种称呼我主。那我想告诉你啊，这里讲什么呢？就是说的就是原来神耶和华又向他显现主动嘛，刚才说。但是同时间神又不给他知道他显现，好不矛盾。他一方面他要来到当中，真的在亚伯拉罕站在他面前，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刻他确实不给他显现知道他就是那个耶和华。你再想一想，去到在十七章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呢即是很明白上帝，十七章的时候当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在整个显现的过程是很清楚对方就是耶和华，跟他立约要他改名，要他老婆改名，在整个过程是很清楚的对答，他跟哪个谈着计，你明白意思吗？十七章是很清楚的，而去到十八章原来这里就正正好就是不清楚，不知道对面站在面前的就是有耶和华份的。其实所以一方面神是要在他面前显现，另外一方面神就要在亚伯拉罕面前去隐藏，隐藏是不是隐藏他的人，隐藏他站在那里，而是隐藏他在背后里面，他就是神自己。为什么神这么得意呢？为什么神要又要计出来又要隐藏呢？耶和华究竟来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香港呢，不过我想世界各地都有的了，就是有一種叫神秘顧客啊，嚇！即係我咧，即係我做咗好做過好多唔同嘅工作嘅，我都做過神秘顧客，嚇啊！ okay? 就是什么呢？我就是即係喺讀大學嘅時候咧，就要揾 part time 卡，其中一份 part time 咧就係去 Seven Eleven 做神秘顧客。嚇，71咧就請我去做嘢嘅，就咧即係嗌我去唔同嘅指定嘅唔同嘅 Seven Eleven 入到去就扮顧客，睇下啲嘢啦，睇下啲嘢擺得正唔正啦，睇下整嘢食嗰邊咧會唔會污糟邋遢啦，啊，跟住睇下咧即係嗰啲食物有冇過期啦。啊，跟住咧又要我買嘢啦，買完嘢之後睇下啲服務態度好唔好啦。個過程咧就 Seven Eleven 俾曬俾翻錢我嘅嚇。咁，那個過程裏邊咧，我翻到屋企就要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翻佢啲分數啊。你明白嗎？我一方面我係喺佢面前我幫襯佢，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又唔俾咗佢知我其實係咩身份幫襯佢。嗱，呢啲就係嗰啲神秘顧客啦。咁嚟咁神秘嚟得系为咗乜嘢啊？为咗要试下你嘛，试下你间嘢得唔得先，有冇做到我哋嘅标准先？同样咧，呢刻咧，神都系咁样样，神神秘秘咁嚟到，唔俾佢揭露佢嘅身份，要同佢讲嘢倾偈，以至到知道佢究竟佢系一个点样嘅人。你知唔知耶稣都试过？耶稣都试过噶。在啊路加福音第24章的时候，在这个嘅吓呢个嘅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面嘅时候，你记得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的主吓，当时咧见到喺门徒中有两个人就去一条村庄以马忤斯的时候，他哋彼此倾紧关于耶稣吓所发生的时候，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靠近，好清楚圣经话耶稣亲自去到啦嘛，同佢哋同行，但系咧又清楚圣经话佢哋唔知嗰个耶稣。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这样了，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那位就是耶稣。同样现在这一刻耶和华来到这里的面前都是这样，他要显现，他却不尽显现。目的是为什么呢？当你看回在18章的段落的时候，可以分开几个不同的段落去理解，包括了1至8节，就是讲耶和华和亚伯拉罕他们的饮食的过程，而去到第9至15节就向亚伯拉罕确认宣布那个喜讯，即是下年呢以撒就会出世了。究竟他们什么反应呢？跟着去到第16至32节，耶和华要去降，即是降惩罚给这个罪恶之城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究竟亚伯拉罕会有什么反应呢？在段落的第33节就说，这个就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又回到自己的地方了，即是散兵了。Okay， 33节讲到他就分开散开了，即是说其实在1至32节的时候，正正好就是神和亚伯拉罕里面一路一路的对话，一路一路的显现，而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一个对他完全人的考验，一个完全人的考验。所以我就尝试咁去分类，分咗三个嘅段落。一个就系你点样去对待陌生人呢？点样对待远方而嚟嘅客旅呢？考验你嘅爱心。另外一方面就系一直都话咗俾你听，以撒要出世啦，17章讲埋你个名叫以撒啦，你个仔，你仲系咪咁样有信心呢？定系话你偷偷地笑傻嘅咩？就系你嘅盼望系咪稳妥喺上帝里边呢？跟住16至32节就系嗰份嘅信心，信心就系我哋向神祈祷，我哋有咩有一份点样嘅信心咧？呢个稍后下一次再讲。但系我哋要知道就系重点，我哋今日所睇嘅经文就喺1至8节，就系考验下嗰个吓耶和华同埋亚伯拉罕喺饮食之间嗰只嘅爱心嘅问题。喺爱心嘅问题之先，我哋都要去谂就系。耶和华和亚伯拉罕在饮食里面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在这里圣经里面特别写这么多，就是关于整个饮食的过程，待会我们会看到。这里可以这么说，就是耶和华不只是关心我们的属灵生命，神都是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属地的生活。我们要认识我们那位的上帝，不单止他们要让我们进入天堂里面，但是上帝也要让我们在地上得福气。他不单要让我们天上有永生，我们更加神更加期望我们在地上活出好的生命。 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上到天堂就得，地上就不重要。有天有地，我们怎样在地上生活呢？而正正好神都会进入地上里面当中，去透过饮食跟亚伯拉罕呢去相交，去了解，去认识他更多。我们知道耶稣都是这样的，是吗？耶稣都是这样的。你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就在屋里面跟他坐席的时候，有些税吏和罪人来到当中，与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一同去坐席。这个坐席就是讲一起去吃饭。神就是这样愿意进入我们当中，跟我们人去一起去共享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那位的上帝。而这位上帝就是，即使在这里讲的就是，马太是一个税吏，一些税吏和一些罪人，耶稣都愿意与他们同行，一起去饮食。只要他们愿意接纳神，只要他们愿意打开他们的心，行上帝心意的路，神就愿意跟他们一起去生活。神都是愿意与我们同行，不过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给上帝跟我们一起生活呢？这里说，在诗篇这么说，原来神是拒绝跟恶人同坐的。神可以跟我们坐席，只要我们是被神称为义的时候，只要我们是愿意按着上帝的吩咐去生活的时候。但如果我们是愿意是与恶人一样的生活方式的话，圣经在诗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要坐涉万人的座位，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吃饭的。诗篇第五篇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恶人不能够跟神一起这样去生活，恶人不能够跟神一起是这样去饮食。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神愿意跟他去比他经历更多。今天我们都要想想，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个目标，就是我们真的要远离恶事，恶人不能够同神同坐。我们要追求那种完全，追求上帝的公义，以致我们能够同神一起去经历一起我们的生活。好，当然这里值得少少思考，就是我们怎样去一起跟上帝生活呢？今天我们有什么事容许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会不会有些事就说，这些是属于我的，上帝你是管天上面的事，不要管我。第一，我们要容许地上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都是可以上帝参与其中，让上帝进入你的生活当中呢？上帝会这样显现。接下来我们去第二个的重点，就是亚伯拉罕的款待。亚伯拉罕的款待就在第二节下半节去到第八节的部分，让我再读一次下。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世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犁，交给仆人，仆人就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里讲紧亚伯拉罕为这些客旅去预备。不过我想大家先去想一想，究竟亚伯拉罕在一个什么处境里面呢？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呢？当你用心看，你就看得到，就是当然一方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一个万里的橡树旁边， 不过你再留心睇圣经里面话咧，那时正热，好热啊！呢排即系佛罗里达都好热啊！阿师母咧即系要接放学啊嘛，我哋接放学咧就要即系早半个钟头去排队嘅，而我哋咧有个习惯就系熄车时嘅。呢个礼拜咧热到咧，阿师母都话唔得啦，我要开翻架车嘅冷气，好热啊！喺架车都 feel 到啊！亚伯拉罕嘅时代冇冷气噶，啊！你记得圣经里边讲紧就系、是、啊，试过有个撒玛利亚嘅妇人打水啊，即系出嚟打水系咩啊？拣中午正热嘅时候，因为咩啊？冇人会去嗰钟数打水，系好热嘅时间。呢、这个时间就亚伯拉罕遇上有客旅嚟到当中，好热嘅时间最好就咩咧？就喺自己嘅帐篷里边。你见得到圣经话亚伯拉罕就坐喺帐篷嘅门口。代表什么？这里是最舒服的地方。你想想今天就是有客人来到你家的时候，在你家里面他们开着冷气，摊在张沙发上，是最舒服的。突然有个客人来到，你会怎样对他呢？圣经里面还描述到就是什么呢？亚伯拉罕已经是家族里面的长辈了。他最初来的时候就是带着一些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儿生是不是来到罗德来到当中，他爸爸已经不在了。跟着慢慢已经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他已经呢成为、啊、长辈，个辈分是很高的。使不使下出手呢？是不是下都要他做呢？这个圣经还说呢，我告诉我们就在13章的2节和14章的14节说呢，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亚伯拉罕已经非常富贵，有很多的财宝，有很多的牲畜，甚至乎如果你看回之前呢，去跟四王打仗的时候是什么？他家里有精练的壮丁318人，即是如果从一间公司的角度想呢，他有很多伙计，很多秘书，很多人帮他手。一个这样的人，你想象一下，亚伯拉罕有一个这样的处境，就是有好的、啊、经济环境，有好的辈分，有很多的、啊、后辈在当中、啊、有、就是、很多的人手，现在正正是热天，热到飙汗，热到死，应该好地地什么在一间屋里面，在一个帐篷下面叹世界，是不是啊？起码是这样吗？但我们见得到，事实上就是亚伯拉罕他现在他的作为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一连串的反应，亚伯拉罕现在的行为和那个的反应是什么呢？有一连串，当你留心的时候，你发现很少圣经的段落几节经文讲这么详细这么多动作的。不过我们一起去很快地看一下。第一个你看到就是，当亚伯拉罕还未知道那个是耶和华的时候，只是见到三个客人来到当中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从帐篷门口跑出来迎接他们。跑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傻的行动来的，因为热辣辣你还跑完之后，你的心跳跳得很快，飙晒汗的嘛。但是他跑出来去迎接住远处见到这三个人。第二就是咩呢？佢俯伏喺地里边，显示咧自己一个卑微嘅角色。使唔使咁啊？佢身份尊贵，养尊处优噶咯。但系去到佢呢个几个人嘅面前嘅时候，佢俯伏喺地下里边，佢话：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吓，求你咧唔好咩叫求啊？真系趴喺度求对方，求你。俾我招待你啦，你明唔明啊？哇！即系你谂下，如果牧师见到弟兄姊妹咁样趴喺度，牧师你嚟我屋企食饭啦！即系哇，我都真系觉得难以推却。就系咁样样咧，求佢哋唔好离开去往前去，同埋跟住咩啊？以仆人自居，佢哋系主人，我系仆人。跟住系咩啊？拿一点水来啊！拿啲水嚟 ，OK 就。你们可以加添心力，他亲自去预备一些水去招呼这些客人。跟着什么？又拿一点饼来， 吓，为佢哋加添新力。啊，首先头先嗱一点水嗰度就帮佢哋咩啊洗脚。佢哋千里迢迢嚟到咧，只脚污糟邋遢噶啦。佢预备咗水为佢哋去，等佢哋咧可以洗洗脚，可以休息一下。哇，几服侍周到。跟住预备一啲嘅饼，可以加添心力。跟住仲同对撒拉讲咩啊？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去做饼。三细亚细面即系预几多嘅面去做饼呢？知唔知三细亚即系几多啊？啊，啲研究就话咧，大约咧三细亚就相等于24或者至到36公升嘅份量。想想咯，啊，呢度嗰啲汽水几多公升啊？吓，唔系用公升嘅，用一 lit 嘅，一 lit 就3.6公升到啦。咁而家系24，你当24啦，最少即系几多？几多樽大汽水啊？几多 lit 啊？吓，即系都譬如8、9或者10 lit 噶咯。你入油都系咁上下，就可能我次次入油都系咁上下嘅啫。咁多咁大个份量，就系做饼去招呼客人啊！弟兄姊妹，佢唔系求其攞少少嘢摆出嚟，而系预备好丰富嘅嘢，个份量系肯定远远超过3个人可以食嘅份量，显出佢嘅慷慨。跟住仲要咩啊？走到牛群嗰度，添一只又嫩又好嘅牛犊，一只细牛仔。呢个讲紧就系呢只牛嘅特点系咩啊？又嫩又好啊！即是不是揀隻渣的，预备最好的，去交给仆人就预备好，然后就取了些奶油和奶，然后就放在他们面前，就让他们好好地去吃。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想这个图画，就是一个很尊贵高高在上的人，他面对着三个不识的陌生人，他愿意去做一个很卑微的行动。当然，一方面你可能你要话，犹太人就系咁噶咯。犹太人咧，对于陌生嘅客咧，会接待、会招呼噶。你又记得我哋讲耶稣嘅比喻嘅时候，半夜求饼啊，系嘛？求几个饼就系俾招呼啲客人啊嘛，系咪？佢哋好乐意噶。不过你又谂一谂，呢个系风俗就系咁，但系实际上你会唔会跟风俗去做咧，又系另外一回事。你可以系咁以招呼客人。但亚伯拉罕是绝对认真付出10倍的努力，加倍的热诚去招呼这个客人，而整个过程里面他是何等的谦卑，高高在上，他做到像仆人一样那么谦卑去服侍。这个就是亚伯兰那种的生活的态度，显出他那种的热诚。他就这样去招呼呢幾位嘅天使，啲天使同埋耶和華咧，去有呢個咁樣嘅時刻。佢為客人獻上係最好嘅，佢會找住呢個機會由自己去服侍，而唔係讓佢啲手下、讓佢啲仆人去服侍。佢守住，佢願意作一個仆人嘅身份去看待別人咧，成為尊貴嘅嘉賓。於是甚至乎他願意邀請其他人一起跟他配搭，邀請他太太其他人一起配搭。弟兄姊妹，我們要去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亞伯拉罕會這樣對待這些客女呢？為什麼要這樣對待這些客女呢？我們會說，會不會就是因為他知道對方是神呢？所以一開始我告訴你，他是不知道的，直至到稍后的对话，你他才会感受到呢，他是从神而来，他就是神自己。但在这里1至8节的段落里面，他完全看不到对方就是那位的神。但是他就是这样愿意去为他预备。弟兄姊妹，今天呢，我都很感恩我来到这里，大家都很对我很客气的。弟兄姊妹经常都请我吃饭的。请我吃饭的时候呢，即係佢哋會點樣咧？即係去到酒樓咧，就話：，唉，隨便嗌，咩都嗌得，咩都嗌得嘅喎。即係咧，我哋去到佢哋啲屋企咧，佢 佢哋又種咗好多樹嘅，有芒果樹、荔枝樹、龍眼樹，咩樹都有嘅。跟住係佢就咧，好似神咁講嘢，園中各樣嘅果子你都可以食。哇！咁同我講嘅喎，係咪啊？不過咧，佢就冇同我講話，除咗分別善惡樹嘅果子唔使得，佢屋企就冇呢個果子。但係弟兄姊妹就係咁樣咯。哇！好熱情招待牧師嚟到，哇！可以飲食，跟住去到佢哋嘅餐館食，去到餐館食嘅時候，乜嘢都可以食。即係佢哋唔會同我講話，除咗能夠分辨善惡嘅龍蝦唔可以食，嚇、啊，即係冇咁講，唔俾我食某啲嘢嘅。但係我自己諗啊，係咪因為你知道我係牧師咧？啊，如果我牧師嘅身份，大家都好知道嚇、啊，我係邊個，大家都認識我，咁就真係其實都係某程度上都好合理嘅，因為你哋真係對我有愛啊嘛。但係呢段聖經話俾我哋聽嗰個圖畫就係、是。其实阿伯拉罕系唔知佢系神，咁点解佢仍然咁做呢？会唔会就系因为佢其实就系好愿意实践信仰嘅最基本？信仰嘅最基本就系去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呢种就系一种作完全人嘅生活态度，唔系在于因为你识呢个人，呢个人系有尊贵嘅身份，你会咁对待佢。而即使對方未必有呢個尊貴身份，你仍然用咁嘅態度去對待佢。當然，我呢度嘅講嘅意思唔係以後你請我食飯，你就唔對我差啲，唔係咁嘅意思。而係講緊就係我哋應該要跨越啊！呢、這個英文嘅聖經話咩啊 ？Extend hostility to strangers 啊！即係我哋對別人有愛心係好合理嘅，即係我對 Tony 好係好合理嘅，我對 Jenny 好係好合理嘅。但係而家講緊呢個話嘅咩啊？我哋 extend 我哋 hostility 去嗰啲陌生人里边，即使唔知嘅人，你都愿意发挥呢份嘅爱心咧？呢、这个就系神对亚伯拉罕喺呢一个部分嘅考验。要爱识嘅人系比较容易嘅，爱一啲唔识嘅人咧系好难嘅。但系上帝正正好挑战我哋作为基督徒跟随神嘅生活就系。我哋岂唔系就要爱一啲服侍一啲吓，我哋未必认识嘅人，我哋去关心一啲我哋唔认识嘅人吓，我哋用爱心去接待。正如希伯来书里边咁讲，就系唔可以忘记用爱心去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嘅，不知不觉就接待咗天使，就好似亚伯拉罕一样。佢用一种咁嘅态度，佢从来冇谂过对方就系天使，从来冇谂过对方就系神自己。不过用爱心去接待客旅嘅时候。最终可能你就接待了天使了。这里说、啊、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们用爱心去接待别人的时候，也都可能不知不觉接待了耶稣。当我们不知不觉接待了耶稣的话，可能不知不觉就是接待了天父。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哋要去实践我哋嘅信仰嘅时候，就并不是因为只系我哋熟嘅人，我哋去关心去献出嗰份嘅爱。正正好我哋唔识嘅人，我哋都应该去关心去表达嗰份嘅爱。呢方面咧，我自己就好欣赏啊，恩福家嘅弟兄姊妹，佢哋都好有爱心啊。除咗对我哋好有爱心咧，我见到大家都好愿意咧去接待服侍一啲老人家、啲长者，同你好熟嘅你帮手，唔熟嘅你都帮手。我盼望咧，我哋能够继续延续呢份嘅精神。好好去擴展我哋對人嘅愛心，呢間教會就會得著上帝要有嘅榮耀。唔好介意走多步，雖然咧走多步付出咧，可能會令到你好似啊個身份好似降低咗、差咗咁，但係唔緊要嘅，上帝知道。呢度特別最後話到，雖然咧別人唔係神，唔係天使。但我们仍然能够好好去款待别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让人对信仰加深的工具。即我们特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呢很难跟人建立关系。但如果我们对人有爱心呢人家就很愿意呢跟我们去谈我们的信仰。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关系的报道法因为我们藉着一份好的关系一份呢本来陌生是疏离没有任何联系的关系藉着我们愿意款待这些 strangers, 这些陌生人我们就能够建立到一种福音的关系。这个都是一个良好的亲子教育的机会。我们怎样去对待别人呢我们子女是见得到的。 我哋今日我哋想我哋啲仔女吓能够有好嘅属灵生命质素，我哋作为父母，我哋要点样喺佢面前显露出我哋嘅属灵生命质素？款待系其中一种，但系更加提醒我哋就系要实践一个好嘅亲子教育嘅机会，就可以藉着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已经可以做到，唔使教科书。呢个亦都系一个信徒基本生命质素嘅操练。我哋要培养我哋有一个好嘅质素，更加重要嘅就系，其实因为我哋懂得何为爱，神要我哋去经历上帝嘅爱，要我哋懂得咩系爱之后，我哋就分享爱。正正好亚伯拉罕一生里边就经历咗上帝一路带领佢，一路喺唔同地方里面经历上帝点样保护佢、供应佢，见到上帝点样爱佢、点样应许佢，佢愿意咧将呢份爱咧同人分享。哪怕要用一个谦卑的身份，他都不会介意，因为他享受这样去服侍。最后讲一个的故事，我们就完结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 Secret Santa 的故事，一个叫秘密圣诞老人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谁听过这个故事？哦，没有人听过的，那就对了。詳情大家睇翻下期嘅恩福之星都有寫噶啦。咁呢個咩故事咧？呢個就係關於Secret Santa 即係一個故事，一個 Larry Stewart 嘅一個人啦，同埋一個 Ted Hahn 嘅一個人嘅故事。呢個故事係點發生嘅咧？呢個故事咧發生喺1971年。呢個故事發生喺1971年咧，喺密西西比州嘅Houston 的地方，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就是叫 Larry。 这个 Larry 来说，在当时来说，他就没什么钱，没什么钱剩下了，就说他身无分文，他在挨肚饿。在这个时候他真的太肚饿了，他决定就要去到一间餐厅里面，就去叫了一些早餐，是一个很丰富、很丰富、很贵的早餐。为什么呢？因为他反正想着不给钱嘛，是不是？他真的想着不给钱的，叫一个最好的早餐。他想着等总之吃完之后，将单未来之前就溜走，就偷走了。结果这件事情被那个店主，那个店主就是 Attack， 他发现到他有点不妥了。于是呢 Attack 就偷偷地慢慢走到去到这个 Larry 的身后面做什么，就是跟着就烏低身，他在地上这样，我地下我执到张$20，我想一定是你跌在地里面，就这样落在地下里面拿张$20，跟着说是你跌的，跟着给他。你要知道是1971年的$20，1971年的$20，就是这样呢，给了这$20他，他就足够呢付他的餐费。于是呢他就也都离开了这个小镇。这$20买到什么啊？知买到什么啊？$20买回 Larry 的尊严。他本来是很羞耻地要逃走，可能被人笑，或者可能被人追打，但这$20就买回了 Larry 的尊严，让到 Larry 感受到人间有爱。他不识这个店主，但他作为一个 stranger， 一个陌生人，他很感受到这份的爱。这个小小的行动为他带来一种生命的转变，他不单止感谢神，他更加心里面承诺，有一天我都要这样帮人。就是这样，他在过了几年之后，终于事业有成，开始真的赚到钱，还有有充足的生活。有一次，即是大约8年后，有一次就是他自己在近圣诞前夕的时候，就咁啱就知道有一个女士就啱啱被解雇，咁于是他就将自己这个人就给了一大笔的 tips 这个被解雇的女士。 当佢俾完呢个 tips 嘅时候，佢谂翻起，其实我八年前应承过就系我要咁样去帮助人，好似人哋帮我咁样。于是咧，佢就去到银行里边咧攞钱，吓攞钱咧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佢就系咁样咧，开始咗每一年嘅圣诞嘅日子咧，都会攞一啲钱出嚟，攞$100俾一啲嘅陌生人。即係每一個陌生人，佢都會俾$100佢，啊！即係當然唔係直過噶啦，佢都會睇下，即係用佢嘅方法去評估邊一個係有需要嘅人，就會俾$100俾佢幫助佢。就係咁樣樣，佢一路堅持去做，一路堅持去做，就幫咗20多年。但係留意喎，頭先我話俾你聽，呢個叫 secret 嘅喎，係一個秘密嘅聖誕老人嚟嘅喎，唔俾人知嘅喎。咁點解而家又知咧？原來咧，因為咧就係。他一路咧做每一次做善事俾$100嗰啲陌生人嘅时候咧，佢都冇讲自己系咩名嘅，吓，直至到咧2006年吓，佢诊断咗咧患咗晚期嘅癌症之后咧，先至后屘俾人发现咗，原来咧佢就一直做嘅一个嘅秘密嘅一个嘅圣诞老人。而喺呢个嘅Larry 咧临终前咧，佢嘅一个好朋友嚟探佢，那个好朋友咧。其实咧，后来都加入咗成为佢嘅秘密吓，即系圣诞老人嘅队伍。佢探佢嘅时候，佢问呢个嘅Larry， 佢话你有冇啲咩人生嘅遗憾啊 ？Larry 嘅回答就话有啊，我希望能够帮更多嘅人，我希望能够帮更多嘅人。即使 Larry 咧已经向好多嘅陌生人捐咗好多个$100。甚至乎已經超過了$2,000,000，他仍然覺得需要做更多的事情。這個故事的開始由$20開始，去到發展去幫助人是超過$2,000,000。這個故事誰才是那個神秘的聖誕老人呢？是誰？是 Larry？ 還是那個 Attack？是吗？可能是 Larry 做了很多，不过 Attack 可能才是那个真真正正是无声无息去帮助人那个，又或者这么说，其实两个都是。但是这种愿意这样去接待别人，去帮助别人，即使对方不认识，你都这样做的话，这个就正正好是我们讲的那种的爱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下阿伯拉罕怎样接待客旅的过程里面，让我们都可以学习怎样去接待服侍身边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有爱的主。或许我们都不懂得怎样去爱人，但我们多谢你，你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你丰盛的爱，以致我们有力去爱人。因此求主你给了我们有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资财，这么多的才干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好好 去使用，让我们愿意好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愿意不要计较的去为身边的人服侍，更加为陌生的人服侍。愿主你让我们藉着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服侍的生命，让人更加看到耶稣基督你是又真又活的主，愿意进入人间与我们一同饮食，一同生活，与我们同行的那位的主。求主你就是帮助我们，加力给我们去行道，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没有分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即是不只是犹太人才有份，希腊人都有份，自主的有自己身份的。Okay? 第一话，刚才说到被用钱买回来的一些为奴的男的，原来女的都有份，都成为了一，成为了一个单位，一班人都可以蒙福的群体。所以按着新约里面所说，其实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不是说血肉之间那种血缘的 DNA 那种状况，而是说什么呢？我们都是同盟应许进入约里面得地永远为业的那一班。哥罗西书这么说，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所以 加睇誒哥羅西書裏邊，保羅就講到就係我哋今日同樣都受緊一種割禮嘅概念，不過呢種割禮唔係具體嘅人手嘅行動，唔係真係要入手術室嘅行動，但係我哋藉著基督可以脱離咗肉體嘅情慾嘅嗰種嘅割禮。以弗所書二章十一至十三節話：所以你們應當紀念，你們從前按肉體咧係外邦人，係稱為冇受割禮嘅呢、这個。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弃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上世上是无指望、无神。但是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弟兄姊妹，剛才我們說過割禮是什麼？是要用血的。一個割禮的行動，一個願意表明了進入約的關係裡面，我們要用血去打指模的。Okay? 但是今天我們不需要，為什麼？是有人為你付上了血的代價。耶穌基督就是為我們獻上了祂血的代價，以致祂能夠成就了這個新的約，我们就能够得以与神亲近。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信的人就能够得以在上帝的约里面。不过当然新约里面都要求我们，邀请我们，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具体行动去告诉人听我是认真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九月有这个浸礼，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是当你一个信耶稣信了一段日子的人，不要只是说我信了，你去认真具体话俾你身边嘅人听，邀请你嘅亲友嚟到当中，话俾佢听，我系认真去表达咗我对上帝嘅应许嘅确信。这个就系今日现代浸礼嘅意义。所以去到第23至27节最尾呢一个第十七章嘅结束嘅时候，亚伯拉罕同埋撒拉做咩呢？就系正当那日。正当那日，就在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为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用银子买，都行了割礼，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99岁，因为当他一知道有这个邀请，他就在这个99岁的时刻里面都有受到这个割礼。以实玛利也都受割礼的时候，就在他13岁的时刻。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撒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的所有人，是家里的所有人，都一同受了割礼，全家要蒙福气，全家要蒙福气。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值得思考的，就是上帝给了一份很大的应许我们，我们有没有将这份福气将它延续下去，让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拥有呢？不是只是你自己信耶稣有福气，如果可以的，你应该要让这份福气去带到给你的下一代又下一代。最后呢，共用一个人物作为我们的结束。这个人物就是叫做 James Hilson Taylor， 就是叫戴德生。戴德生可能有些人都认识，哪个戴德生不认识戴德生，叫他稍微认识的，有些少量的人认识戴德生。戴德生其实就是在即是叫19世纪的时间呢，就是他领受上帝的吩咐，就来到中国去传福音的那位的宣教士。戴德生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成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希望就将福音去带给中国的人。他愿意带给中国的人的时候，他愿意用中国的文化去生活，以至到去扎边，去好像中国人这样生活，被人看得到他们并不是一些要改变人文化的人，而是他融入他们的文化里面，将福音去带给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应该要认识戴德生，为中国带来很大的转变。不过今天我想讲的重点，就是这位这么重要的宣教士，就是他不只是将福音带给那些中国人自己的，即是中国那些不认识的人，他更加确定他一定带给他的家人，带给他的家人。根据戴德生里面他的整个的家族的家谱里面，就讲的就是他就将这个家族一路就在中国里面生活， 一路在出面呢，一路开展下一代，让他的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而且能够去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和见证。这里讲的就是他的下一代，包括了就是他的仔一大传人，跟着他的下一代就是大永冕，即是什么？你的仔，你的孙，再下一个是什么？仔孙的是什么？室，是吧？ OK， 看看即是还有什么呢？跟着去到这个大兆曾第四代了，跟着再有下一代是什么呢？就是大继宗第五代。在这里这个一家里面呢，由他所衍生的这五个呢，都是牧师，都是愿意将他们一生的时间摆在中国里面，去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他不单止让自己蒙福，更加让他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去带到去，去到现在已经去到六代，六代都是蒙神所爱，全家得到上帝的应许和福气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即是我觉得即是很令人感动，即是特别我看那些文字记述说，即是戴德森就能够呢五代同堂一起在一个地方里面一起有生活的日子。即是五代，你想想，即是五代走在一起都即是几咁遥远，而且见到每一个仔女都是在神的爱里面。这个其中一些当中的相片，他的下一代的相片，看到一个一个都是归于上帝。所以今天我自己觉得，即如果能够看到即这样延续下去，那种福气呢就好像承受着亚伯拉罕的约。我事实上我都感谢神，看到这里教会原来有很多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即我记得阿圭石都说，我信耶稣有问他是吗？一代传一代，跟住而家你啲下一辈啊，三代啦嘛，四代啦啲系嘛，四代嘅。咁啊，记得阿 Shelly 都讲紧佢嘅上一代咧，嗰啲咧有本书啊，我记得喺 Shelly 屋企里边咧有本书讲紧佢上上代里边咧又系点样成个家族咧信耶稣嘅。我记得咧锦绣姊妹，你锦绣姊妹讲紧原来佢系第三代基督徒啊，原来李涛咧系第四代嘅基督徒，咁而家咧发展紧第五代。哇！即系讲一代传一代嘅传承。是一种蒙福的经历，我们有没有将这种福气都能够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带给我们同一代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神就是这样主动要给我们有这个约，神就愿意去给一个永远的约给我们，是可以一代传承一代的约。但今天我们用什么行动去回应上帝这个给我们的应许呢？求主让我们都积极将这个东西将这件事情去分享给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下一代。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自己，因为你给我们真是一个最好的福气。我们今天不需要再流血，我们就却可以承受一个以血换来的一个的应许的约。我们多谢耶稣，你就是这样去为我们写在十字架上面成就这个应许，将这个的幔子裂开，以致到我们人同神不再有阻隔。主，我们真的切切的感谢你，更加求主你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去愿意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去祝福不单止自己，更加我们祝福我们的同辈，祝福我们的上一代，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以致我们能够将这个属神你的福气真的与更多人分享。求主你让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承担这份的使命，以致我们能够见得到上帝你的国是兴旺的。我们就仰望你自己，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